想你。 纷飞歌西多，

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呢，是李玟演唱的《明天一早的决定》。 太阳光跳了进来，我的心一下子热了起来，想谈个恋爱，这年头忽然迫不及待。也不同，好是好，坏是坏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到来，我变得好不自在。我希望像阳光冲破尘埃，理直气壮，大声说爱。我知道，我也已经好不快，不自主。心理上的障碍，不管你怎么